上次讲的第一、第二品啊，您提在那个须菩提向佛陀请教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云何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今天呢，应该是讲三四两品啊，三四两品。我们今天先讲大概的概念。第一轮我们先讲大概的概念，然后呢我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下，看看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进到经文去讲经文。但是我 assume 你们所有的人的那个至少经文呢、都已经念熟了，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还是会 refer 到这些内容，那我想我是 assume 你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好，那现在开始啊。那个第三品第四品，如果你听录音啊，你会听到几个一些新的概念。其实这些概念呢，或许有一些你原来就知道，那么有一些你听了也不是很懂。尤其是缘起性空这一段啊，是佛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基础的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没搞懂，金刚经基本上没有办法学的啊，所以但是缘起性空，你说要在那一分钟的录音里面就听懂，或者在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就听懂，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整堂金刚经的课，我们都会绕着这个缘起性空不停的讲，那么讲到后来，所有的人应该都听懂了啊，所以缘起性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你也会看到有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个啊也很重要，因为整个金刚经也是绕着这个四相在讲。前半的金刚经啊，我们讲四相；后半的金刚经啊，我们讲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么在听第三、第四品录音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点惑，不过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第一次，你一定都是说，面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概念，那没有关系，所有的东西不用担心，后面都会一直不停的重复，所以这个完全是 OK 的啊。好，到第三品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大纲的故事。那大家呢，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记笔记啊，我知道有些人怕忘掉啊，就会记笔记。那事实上啊，我希望的是说，在我们聊天的这个一个多小时里面啊，你是很放松、很 enjoy 的去吸，慢慢的、很自然的去吸收这些内容，因为所有的内容会不停的重复，所以不记笔记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尤其是有录音以后啊，其实我们讲的内容都在录音里面，你回去复习是很容易的。好，那上一次啊，这个佛陀啊，这个须菩提问佛陀，这些初发大心的人啊，像我们这些发大心要发菩提心啊，我们要修大圣的这些修行人啊，哎呀，我怎么我发了心啊，我想修行，我怎么安住我的心啊，云何住啊，这个住就是怎么安住我的心啊，怎么安住我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啊。哎，我们很容易发心啊，我要减肥啊，这个我要努力上班啊，我不要再乱买东西了，发心很容易啊，这个不到啊，你怎么让你发的心啊能够安住在那里啊，发了心以后让心啊也能够安住在那里，那怎么降服我的心啊，那个心啊，所以上次我们讲的像野马一样啊，不停的乱窜啊，到处跑，它不听你使唤啊，你怎么降服它呀？不但降服它，还要安住它。那须菩提啊，就问了这个大问题啊，那么就引发了整个金刚经的讨论。如果须菩提当时没问这个问题，那现在也没有金刚经这部经文了啊。好，那佛陀啊，就跟须菩提讲说，哎，你这个问题很好，那么我先来告诉你，他说啊，这个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他就说诸菩萨摩诃萨，他是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你可以看诸啊，诸就是所有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诸位啊，诸位同学，这个诸就是所有。菩萨摩诃萨，你说哎呀，那我才发心修行啊，怎么就叫我菩萨啦？那个其实啊，这一句啊有两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是告诉你说啊，其实发心的人 就可以叫菩萨了。我发心我要修行，我就是菩萨，我是一个出发心的菩萨。为什么？虽然现在我不是菩萨，可是我未来一定能成菩萨成佛，所以我是菩萨，我是一个出发心的菩萨。另外一个呢，他是在告诉你，其实啊，比较深的这个寓意啊，在里面是说，我希望啊，佛陀希望啊，所有这些修行人啊，都能够像菩萨摩诃萨这样去降服他的心，去安住他的心。那菩萨摩诃萨啊，你会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这个，可是可能未必啊，每个人都真的知道他叫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在讲如来，哎呀，每个人都知道如来，可是很少人知道如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菩萨摩诃萨也一样，我们今天就也稍微先讲一下菩萨摩诃萨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能够啊，对你在以后看这个《金刚经》还有《心经》的时候啊，更容易进入状况。菩萨呀是梵文，那么它整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是菩提萨埵，所以我们简称菩萨。菩提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听菩提心啊，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说我们要讲 high level， 是因为这个名词比较重要，我先把它拉出来解释一下。那么等一下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混淆。菩提啊，是菩提心，我们都在说，哎呀，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发心，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好玩啊，因为整个佛教啊、佛经啊，还有这些内容都是梵文出来的，那么我们把它在古时候啊翻成中文，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在看古时候的那个中文啊还是看不懂，就是梵文不懂了，它翻成中文，结果中文你还是看不懂。所以啊，我们现在人学佛教就变成有点半桶水，所以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基本名词啊，还是要把它弄懂。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心，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啊，其实也是梵文翻过来的。这个菩提的意思啊，是觉，就是觉悟的觉。菩提，为什么我发菩提心？我是发心，我想觉醒。我们之前讲过了，其实我们本来的这个清净心啊，这个清净平等觉的这个真如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后来被障住了，因为一念不觉，然后呢就开始产生妄想分别执着，那么整个六道轮回从此开始。那个是后续比较深的东西，在楞严经里面讲的。但是你唯一你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说，当时啊，这个清净平等的这个真如本性我们有啊，后来被障住了，不觉了。那么你修行其实就是希望把外面的那些障碍，障在你的这个真如本性外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拿掉，让你的原来觉醒的心又出来。你一直没有失去它，只是被障住了，那你希望把外面的东西拿掉，让它重现江湖。所以为什么我说要，为什么他说菩提萨埵要上求菩提，菩提就是觉，就是上求佛道，就是我往上啊，我能够求得，其实不是求得，而是让我原来就有了这个清净心啊，这个觉心重新出来。所以中文翻求得啊或正得啊，有得到这样子的字眼啊，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原来就有，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只是被东西障住了。就像你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被障住了，有的人是被棉球，外面有一层棉球障住，有一些人外面是水泥，有一些人外面是哇无坚不摧的金刚钻石把他那个东西给包住，越硬的越难击破。那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情况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都是要把外面的那些执着啊，那些无明拿掉，让我们原来的真心本性重新显现出来。这就是菩提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上求啊，就是你要去修行，然后让你的觉心出来。这个觉心啊，无上的菩提，所以无上我们以后会讲，其实佛法没有分别，无上菩提啊或菩提啊，这所有的东西啊也都是假名假相，以后都会讲。它 它真正的意思。其实佛教学到后面啊，你真正的境界是把这所有的名词通通丢掉，你要入了那个境，你知道其实就是我没有分别执着，我不再有分别执着，诸法一如，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我不再带着有分别执着的那个眼镜去看东西，那分别执着就没有了。我们讲的这个分别执着啊，或者这个执着啊着相啊着相啊，对外面境界这些着相，其实都本自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啊，外面的境界是不可能断掉的，今天你要断掉是断掉我们内心的那个分别执着，我们自己的那一颗分别执着的心，很可怕，让你带着有的眼睛去看所有的东西。那今天什么叫菩提？菩提就是要你把这些东西都放下，让你真正的那个真如心重新的出来，你从来没失去啊，只是把外面的东西拿开，哇，它出来了。那你说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有特异功能啊，有什么东西，其实那些啊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都不是我们在修行人所讲的正道，因为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原本就有啊，原本具足啊，你真如本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远弗届啊，因为它没有分别执着，它跟宇宙万物本来就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本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清明的，只是后来被自己罩住了。所以啊，菩提是这个意思，就是空性最上等的，最真正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啊，我们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我们等会要探讨的空性，就是缘起性空的那个空性。那空啊，哎呀，这个字说不清啊，那个用英文更糟糕。其实啊，念佛法啊，有的时候要用英文，但大部分的时候不能用英文，因为啊，这个翻成中文已经有点糟糕了，再把那个翻成英文呢、啊，那太吓人了。空性英文翻成什么是 emptiness 或 empty， 其实这个字是非常误导的。那么我们待会在讲缘起性空时候会慢慢解释，其实空啊不是 empty， 它反而完全就是它跟空其实是倒过来的，它跟 emptiness 是倒过来的意思，它是虚空，虚空的意思是无远弗届，所有东西都能包容，由虚空那样的广大，所以我们说空。但是空呢，很多人误解了，变成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的空，那不是那个词。那如果你照这样子的方法去解释，照英文的方法去解释这个空字，那你永远学不好。好，那我们刚刚讲是菩提啊，那萨埵是什么？它上证了这个空性啊，所以这个智慧，它下度众生啊，他下度有情众生啊，他不但自己要觉醒，他自己想离苦得乐啊。我们讲这个其实是接到后续，不是随便乱加一笔在这里啊。他要度化下面的有情众生啊，就像上次 Kate 问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自己都没离苦得乐，我哪有办法帮别人离苦得乐？但事实上啊，那个是小圣的想法，我也同时能够发大心，发这个也叫菩提心啊，发这个我要有慈悲心，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一起离苦得乐。其实啊，这就是金刚经我们讲的福慧双修。也我们从平常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我们老师也教我们，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你要同时的坚强，你要同时的成长。小朋友出来是一个 baby， 一个小小的肉体，他的智力不成熟，你自己去想，如果他只长他的身体不长他的智力，那就是很糟糕嘛，那就是我们讲的到后来可能是智障，他没有身体 mentally 没有办法 support 他的身体，其实很可怜的。那另外一种，他的身体非常的孱弱，完全长不大，但他人很聪明，脑子非常聪明，你觉得这有办法吗？也不行啊，他脑子想的所有的事情，他的身体都没有办法执行，那这怎么行？福慧双修是同样的概念，福慧双修是金刚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头到尾他就是在教你这件事情。其实整个佛教啊，或者你看禅宗，就是在教你这件事情，福慧双修。你要修福，又要修慧。慧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发的菩提心啊，就是空性的智慧，这就是真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就是缘起性空的真实现象。你要去了解这个事实。那什么是福？福就是我们要修福嘛，你要有福报啊，你要做好人做好事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萨埵。 摩诃，不是萨埵，对不起，菩提萨，对，萨埵，菩提萨埵，萨埵就是我要去度化有情众生，让众生跟我一起成佛。所以菩萨摩诃萨，菩萨是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懂了吗？就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众生啊，他能够上求空性智慧，下化有情众生，所有的福跟慧他都兼得了，全部福德圆满啊，福德和智慧圆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我们叫菩萨。你现在每天叫观世音菩萨，菩萨菩萨菩萨来救我，救苦救难菩萨，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菩萨，菩萨是这个意思。那佛你在发心的时候，佛就跟你讲菩萨门啊，他就叫你菩萨，一方面是鼓励你，你发心了就进入大圣的道路。如果你发心是小圣，你先离苦得乐，自己离苦得乐，那你不是菩萨，你永远没办法成菩萨。为什么？因为你只做到了菩提，你做不到萨埵，而且你修的菩提是有限的。就像你的这个身体啊，你没有智，你应该这样讲，你的智力一直在成熟，但是你没有身体的舍破，你的智力只能发展到头一个点就停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再往上走，因为你没有身体去舍破他，你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执行，你没有办法去练习，所以你会碰到瓶颈。所以小圣人啊，他想修菩提，他不发萨埵，他不做萨埵，那他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最上乘，所以他是小乘，这个就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要发上乘大圣心，你才有办法变成菩萨。这个东西也间接回答上次 K 的一个问题啊、哦。那什么叫做摩诃萨？摩诃萨啊、哦，菩萨摩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大的意思，就是大菩萨。菩萨，如果大家有一些基本概念哦，可能就知道说，哎呀，我们其实菩萨哦，有分成应该是51个位阶，所以51个位阶就是我修了应该是以后其实我们会慢慢讲到，但是它整个就是说你往修行啊，你越往前修啊，你可能是一开始是我们有很多，我们基本上《金刚经》来讲啊，是叫圆教，圆是圆满的圆，教就是佛教的教。佛教里面有分成很多不同的教派，但是我们是以圆教来当基础点。那圆教啊，它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有一共有1、2、3、4。我看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50个位阶了。然后再加上等觉菩萨，一共有51位阶。讲又停下来讲一堆东西，那大家不要心急，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先不讲，你往后赶课也没有办法听不懂，所以还是要花点时间啊。那个佛教它有菩萨，它有51个位阶，十信，就是前面10个叫做信位，信是那个就是那个信，就是信不信的信。再来呢是十住，住是住在哪里的住。然后呢是十行，行是行走的行，其实这些东西你上网络应该也能查得到。然后再来呢是十回向，回向就是我们念经回向给谁的回向。然后再来呢是十地，地是那个地方的地，这样就已经几十个了，1、2、3、4、5、50个了。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最高位阶叫等觉菩萨，等觉，等觉就是等同觉悟啊，就是 almost 已经快觉悟了。那么在第52个就是佛了，那就是妙觉了，那就是究竟圆满佛位了啊、哦。以后这些东西啊，慢慢都会讲，然后甚至告诉你明心见性啊。我们《金刚经》整个东西就是说怎么样明心见性，到时候都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啊，就已经开始明心见性了。好，为什么会忽然讲到？东西，因为我们刚刚讲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大菩萨，所以大菩萨是修行大概要到7地登地以上，你只好登地了。登地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你明心见性了。前面的菩萨都是开始修行，那我们这些人呢、啊，是连第一性都不算，我们是现在正开始修行，想要开始修行要往一性位走啊。那个等觉菩萨他后面，大菩萨大概是7地、8地、9地以后的菩萨，那个真的大菩萨了。那明心见性的话是登地了。其实明心见性啊，也不是登地啊，明心见性应该是 石柱啊，石柱以后就明心见性，到时候我们会慢慢讲啊，这个先不管，这细节你们不要写那么细，你只要知道大菩萨大概是七地、八地、九地那边的大菩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啊，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平常在念大学啊，在念研究所，你去想想看，这个概念是。我修了很多学分，哎呀，我讲我电机，我念电机系，我修了学分，我修了这个物理化学，我修了微积分，我修了电磁学，我修了这个流体力学，好了，我拿到这么多的学分，我就念完大一了，我现在要念大二，好，那我大二我可能又念了 linear algebra， 我又学电路设计，我又学了什么线性代数，好。我又大二毕业了，我就大三大四，当我修，我记得以前修了140个学分以后，还是160个学分之后，我大学毕业了，我拿到了文凭，那之后我又开始修硕士的学分，那我又开始修博士的学分，然后最后我就拿到了最高的果位博士学位。好，念修佛刚好倒过来，什么叫做倒过来？我们原来就有这所有的学分，你每丢掉一个东西你就往前走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的清净平等心原来就在啊，你的真如本性原来就在啊，在哪里？被藏住了，被外面的执着妄想分别你的贪嗔痴乱七八糟东西全部遮住了。你啊，现在开始修行，怎么修法？就是把外面这些东西一个一个丢掉，你每丢掉一样东西你就往前走了一步，你每再掉一样东西你就再往前走了一步，你破掉了多少无明烦恼你就得到了一个菩萨果位。其实事实上你没有得到果位，整个修行过程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以后你就真的决心就出来了，所谓得到那个果位也是一个假名假象，也是我们为了菩萨为了度化我们所 create 出来的一个名词啊。你没有得到果位，那个果位只是一个 reference， 你只是往成佛或者你佛性觉醒那个路啊又更走近了一步。所以现在举凡得道啊这些字眼其实都是一个辅助名词，都不是真正佛教基本精神。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你丢掉了某一些的烦恼，丢掉了某一些的无明，丢掉了某一些障碍，你就又往成佛的道路又多走近了一步，这才是真正的概念。那每走近一步你又走近了一步，你又再走近了一步，你可能走了51步你才真正走到那觉醒的点上。但是这51步难谈何容易，这51步啊要走无数无量劫啊。他说啊，你到这个应该是到了实性菩萨以后啊，实住菩萨以后还怎么样，要走3个阿僧祇劫。但是这整个概念是这个样，就是说我每丢掉一些烦恼执着分别心，我就往前走了一步，离那个觉醒那个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果位，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什么什么菩萨果位，那些都不是真正存在，那些都只是一些 create 出来的名词，至少帮辅助你知道哦，大概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或者因为他要教我们这些概念嘛，那必须要有这些名词。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佛法，原来金刚经，原来我们所学的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虚妄的。为什么？都是缘起性空啊，都是因为在我们现在这机缘下你有机会听到这些名词。他可能到外星人那边去，或到别的动物的世界，就不用那些东西了，他用别的方法在度化他们了。所以这个金刚经或我们所学的这些名词只是刚好对我们这群人存在而已。你就慢慢慢慢以后我们会回到缘起性空这边讲。好了，诸菩萨摩诃萨我们现在大概讲的有概念了哦，就是什么是菩萨，什么是诸菩萨，什么是菩萨摩诃萨。因为以后在心经里面啊，或者是金刚经后面都会听到这个名词，所以你知道菩萨摩诃萨原来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大菩萨至少登地啊，或者是七地八地九地以上叫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全部都是上都是正悟空性，而且发菩提心救度众生啊。那佛陀告诉你，你啊就是要像这个样子，应如是 就像就是要像菩萨，我们刚刚解释这所有的概念，去降服你的心啊，怎么降服？你一定要发心度众生啊！所以他告诉你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出来的。须菩提因为问菩萨说：“问佛陀，我要怎么降服其心？我要怎么离苦得乐吗？”其实重点，你为什么要降服你的心？你为什么要安住你的心？不就是希望能最后的心觉，你能够觉吗？佛就觉的意思吗？你不就想要觉吗？你不就想我们说成佛成，我都尽量少用你的名字，会成佛感觉说，哦，我证得了一个佛的果位，我变成了一个佛了。其实他真的意思是说，你的佛性啊出来，你觉醒了，你真正觉悟了。那须菩提就问，那为什么要觉悟？不就是能够永永远远离苦得乐吗？再也不受这些你的执着贪嗔痴所带来的痛苦，你的不再也不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真真正正的解脱啊，真真正正的自在啊，那不就是想要追求这境界吗？那须菩提说，怎么追求这境界？那佛告诉须菩提啊，你想要离苦得乐啊，那你得走对路啊。你如果想要离苦得乐，说我要离苦得乐，我先让我自己离苦得乐，那我告诉你，你糟糕了。你不但永远没有办法离苦得乐，你反而苦上加苦。为什么？你原来的烦恼都存在，一个没少，你又多加了一个烦恼。哎呀，我要离苦得乐，我现在好苦，我想怎么离苦得乐？所以你是 N 加一的烦恼。所以佛就跟你讲，你要离苦得乐，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发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在录音上面你应该听到，说因为你苦，你所有苦的来源不就是我执吗？就是因为凡事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我 Tiffany， 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那个不行，这个是好的，那个不是好的，这个东西好，你有品味，那个不行啊，要改啊。那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的价值观，我的感觉出发。那为什么我会有我的价值观，我的感觉，我的好恶，我需要这样，我有这样子的期望，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就是因为我误会了，我误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我感觉我好真实，我嘛，我在这里啊，你看我有身体啊，我有想法，所以我会有价值观，我会有需求。其实整个盲点就在我觉得我啊，这个我非常真实。那整个金刚经它就是告诉你要打破这个我对于我的这个执着，很难呢、啊。你这个是这一辈子，已经不是这一辈子几十年的事情，是累世累劫，你一直在这边轮回，一直执着的这个我不放。那整个金刚经就开始告诉你各种不同的法门，告诉你怎么样打破你对我，第一个是我对于我存在这件事情的执着，再来呢，你慢慢这个打破了，所有东西也破了，但这个东西很难破，所以他先让你从外围开始破。看同样的意思啊，他说你要离苦得乐，你要先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因为你就是众生啊，众生就是你。你今天这么苦，就是因为你跟众生中间划了一道线啊。有些人是放了一道墙啊。我跟众生是两件事情啊，我跟他是两件事情啊，我跟你啊是两件事情啊。我是我，你是你啊。所有痛苦来源从这里来啊，因为你对我啊这么的执着不放啊。你的原则啊，原则越多的人啊，这个。原则，我有几个同学啊，一开始进来上课，原则，他说我是有原则的人啊，我这个原则很好啊，我不可以怎么样啊，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啊，所以我跟我妈妈处不来啊，我跟我朋友处不来啊。那慢慢他会发现，原来这个原则啊是会变动的，原来这个原则啊会随着你对于我的这个执着越来越淡，你会发现你的原则越来越淡，那并不代表啊。你的人越来越不好，其实你的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相处。好，那这个东西也又是题外话了。一开始没办法讲三四两章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堆外面的东西要加进来，然后你才有办法为你第五、第六品开始做比较扎实的一个准备往前走。好了， 那你今天我跟对方你这么多的分别心让你很痛苦，所以啊，我就告诉你，你要把我放下，把你这个专注力啊放到众生的身上，放到其他人的身上。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有经验啊、人家讲说你很痛的时候啊，身体有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啊或旁边的家人会讲一些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然后其实你的痛苦在一旦还是存在，但你却没有感觉这么痛。一旦你的注意力分散，你身上的痛苦就会变少。那同样的概念，他要你把你的专注力啊，专注在自己身上，自己有多苦多可怜多可悲啊，这个专注力放到其他人的身上，放到众生的身上，哎，帮助众生，你就会发现越来越慢慢慢慢的，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你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人比你更悲惨，比你更苦，那你呢就发现说你能够帮助别人，自己是这么有 value， 然后你就发现你越来越不苦。其实苦有很多是心理上的层面，你发现很多人比你苦，你发现这么多人需要你，那你发现你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就觉得哎，原来我好像没这么苦，原来我自己很觉得很重要很痛苦的事情原来没有这么严重。那慢慢慢慢的，他就是告诉你用这一个方法把你从对于自己的执着跟专注力拉出来，然后呢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啊，就等于是行善积德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福报的福啊。那么在同时你啊会修行，你会去念金刚经，你会去修很多的去有很多很好的善知识进来，它帮助你修慧。所以你在福慧双修的同时啊，你就慢慢慢慢在修行这条路往正道上走，最后啊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分别执着会越来越少，我也没干嘛耶，我就是在做行事，在帮助大家，好像我的分别执着越来越少了，好像我很多事情就不像以前这么计较了，哎，好像我就不容易这么容不是这么容易生气了。你就慢慢慢慢几堂课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至少其他班级同学真的给我很正面的回应，比如说 Mandy 他们班，我那已经上了快两年了，那课每个人改变非常的大，然后每个人都会开始把自己的一些经历拿出来讲啊、哦，我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哎，好奇怪哦，为什么上这个课，上了心经，上了金刚经，我就变了，那很有意思。那今至少这边还有一个 Mandy 同学是上另外一班，哦，表示老师没有在这边吹牛。那真的这整个过程是很 amazing 的一个 journey， 但是你要慢慢 it takes time， 就是让你慢慢慢慢去经历。好，那佛陀说你要发心度一切众生，但是呢实无众生得灭度，这个东西啊，发心度一切众生啊就是修福，实无众生得灭度啊就是修慧。但是呢他中间有讲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啊，我们稍稍讲一点，不要说太多，但是呢如果你们真的很有兴趣，自己去查，上网也查得到，只是啊网上的信息呢比较参差不齐，我会提一点的原因是怕你们查到乱七八糟的，到时候反而更混淆。他说啊，他要你度一切众生啊，你说那讲一切众生就好了嘛，那干嘛还要讲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还讲这么多干嘛，一定都是重复的废话。哎，其实不是啊，那佛经里面没有废话，因为鸠摩罗什啊很厉害的一个翻译的，这个真的太伟大了。你翻到后，你当你开始看金刚经看到后续的时候，每一个字啊都有意思，那每一个字啊都不能多不能少也不能倒过来，慢慢慢慢的啊，你当你金刚经真的进入那境界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剧作。但是在这个 point，我不觉得你们需要去钻研那个字。第一，就像我们讲，第一轮你在第一次看《金刚经》，先 focus 在概念，把整个概念搞清楚之后，慢慢慢慢的之后，你再有机会，你再进去看那文字，你就有能力去欣赏，真的去欣赏那个文字，很棒，跟《心经》一样，非常优美的文字。那你会翻译觉得说哇，这个内容不可思议啊。那好了，你说我度一切众生，干嘛还讲度？事实上啊，他佛 佛陀啊，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讲这个软身胎身这所有的东西，你听到众生是什么，一定听觉得是人嘛，我是人嘛，那帮助众生成佛一定帮助所有的人成佛嘛，你觉得你会想要帮助隔壁那只狗成佛吗？还是帮助你刚刚打死那只蟑螂成佛？还是你现在正想打死那只蚊子，你想帮它成佛？不会嘛，你一定是帮助众生成佛嘛，帮助你的父母，帮助你的朋友，帮助啊更多的爱心，帮助人成佛嘛。但他这边要讲是不是啊，他要你帮助所有六道轮回里面所有在里面受苦受难的众生轮回啊，而不是轮回，超脱轮回，正在这里面轮回的，他要你帮助所有的众生超脱轮回，帮助所有的众生成佛嘛。所以你看他软身胎身这所有就是包括三界，那你在录音听到三界六道轮回大家都知道，地狱然后恶鬼然后是这个动那个叫什么畜生对吧，地狱恶鬼畜生是下三道嘛，然后有人有天有阿修罗有天界，阿修罗应该是漫步在其不同的界里面啊，就是某一种性格非常 aggressive好勇善战的这一群众生叫阿修罗，他不是在，他可能分布在好几个道里面，但是他自己还成一道哦，叫阿修罗。那你别以为地狱的人不能成佛，地狱的众生不能成佛，那你也别以为天界的就是永远的好，不是的，你只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你就随时上上下下，而且我们的那个以前的上师告诉我们，你别以为你这一次成是人，你下一次就永远成是人啊。那个我记得我先生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上次都在看什么电视，他说你看这个早投胎很好，只要是早投胎，下一辈子就当富贵人家不用受苦，富贵人家的那个小宝宝。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你变成富贵人家里面养一只猪啊？你要知道六道轮回里面当人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机缘，就好像应该你们大家这个那个比喻应该听过，就好像在大海里面一只瞎了眼的乌龟啊，还是什么，它在大海里面游啊游，然后它刚好能够游到一个竹筒里面的一个洞，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这根本是 once in a blue moon 的这样一个机缘，你要当人是这样子一个不容易的机缘。但是我们非常不珍惜，因为你并不知道人生难得。那当天人，你说那我要当天人，当天人其实不见得好啊。天人呢，的确他，我们今天讲三界啊，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三界。天人呢有天人的好处，但是天人呢他比较没有修行的机会。天人呢享福完之后啊，通常是直接堕地狱道。哎，你别以为他是从天上先跌到人间再往下跌，不是的，他是直接就下地狱道啊。因为这六道里面只有人道是有机会修行，有机会直接出六道轮回的。因为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慢慢往上爬，金刚经或佛家教你的这个概念是你希望趁现在你有人的这个身体，你有修行的这个机缘，你一次搞定马上冲出六道轮回，再也不要回来。因为六道轮回你以为人啊正常都是人，不同的人啊，这次当中国人，下次当美国人啊，这次当有钱人，下次可能当更有钱的人啊，错了。人道啊跟其他六道来比啊，他说你真正的这个家啊，如果你在六道轮回里面，他说你真正的老家是在三途啊，是在三恶道里面啊，就是说正常的情况是在三恶道啊。他比喻啊，你家其实住在三恶道，你到人间来投胎成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好像你很久啊，久久久久啊，去巴黎旅行一次，或者你到巴黎，这个就像你平常啊是住在非洲啊，你存了钱啊终于存够了，你有机会，或第三世界你终于有机会可能到法国巴黎去度个假，是这样子的概念啊。你什么时候，你有可能这一辈子你存不到钱，你都去不了巴黎啊，那去完巴黎回来又回到老家，所以你到人间啊是来度假的，你真的是好不容易福报存好，不知道多少的好事啊，多少的机缘，你成熟因缘成熟你变成人了， 你这一辈子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行，你下辈子就回去你老家了。你老家在哪？就是地狱跟三恶道啊。我们都一样，不是光你还有我啊。所以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不是那个众生，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希望你不是在这个只是帮助人啊，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啊，而且他要打破你一个迷思啊，就是说天界不见得好。那三界包括什么？三界从下往上是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欲界啊，就包括天界、人界、畜生、恶鬼、地狱还有阿修罗，那个叫欲啊，欲望的欲，这是最下层。欲望啊，也包括天界最下面的那一层天。天界有33天吧，如果记得没错。那我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是记得很清楚，大概给你们讲一个概念，自己有兴趣上网去查。天界应该有好多层天，可能33天。那最下层的、啊、叫欲界天，欲界天。那个欲界天啊，那些人呢，比我们这些人啊，有人体的人啊，稍微好一些。为什么？他没有人的身体，所以他不太受我们这种病痛啊，这种生老病死，这种病痛的这种痛苦。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众生啊，是在天界？什么样的众生是在地狱啊？执着分别心越强的，那个我执越强，非常强烈的痛，那个在地狱。然后比较清淡一点的呢，就动物；再清淡一点的呢，就是人；再清净一点的呢，你就到了天人。天人呢、啊，他的那个欲望啊、执着各方面没有像我们人这么强，所以他就没有了那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束缚。那那个受苦受难也没有这么强，那他就到了天界。那天界也分不同的天界啊，最下等的天界叫欲界天。那这些天人啊，他那个欲望还是很强啊，他有情欲、色欲，这所有的东西都有。那他也有这个比较有情欲啊，感情的情，他就是很有就会受，其实有情啊，才会有六道轮回啦。那情啊，是让人很受苦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在欲界里面啊，他还有淫哦，淫就是那个吃饱思淫欲，就是我们所讲的 sex， 他还是有很淡薄这些 sex 的欲望的哦。那所以他还在欲界天里面，他只是没有人的身体。那再往这是欲界，这是三界最下面，再往上是色界，色界啊是比较再往上一层的这个天界啊，有18天啊，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这里面啊，他的欲望啊更浅薄了。那他的这个心啊更清净了，他就往上到了色界，他已经没有情跟没有感情跟没有 sex 这些欲望，他非常淡薄都没有了。那这一群天人啊，那真的是很开心啊，在那里很悠闲的。但是重点在这里哦，那再往上是无色界，所以三界是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再往上面呢是无色界，那就是根本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欲望了。可是啊，他的修行没有让他出六道轮回，所以在无色界、色界或一本欲界这些啊，他享福享完了以后很可怕，直接堕三恶道。所以他还告，而且他没有机会，他没有受苦嘛。修行真的就是要磨练啊，遇事练心，就是说你遇到事情啊，你遇到人生的一些磨难，你才有练心，才能磨练你的心智啊。在天界没有这个机会，他没有办法修行啊。所以他福报享完直接下来，能够修行是我们人界啊。那你说动物界比较难啊，有没有办法？我想还是有一些动物有机缘。你说他那个机缘比较不容易嘛？你说豢养在一个修行的人家里面，或者你在寺庙里面呢、啊，他有机会听到佛经啊，有机会听到这个佛法佛经，可是他不见得听得懂啊，所以他还是有机会。那动物有分为家畜跟那个外面野生的，野生哪有办法，真的没办法。那所以啊，还是人比较有机会啊，你有办法做修行的动作。所以他说，为什么佛啊跟你讲说，哎呀，这么多不同类的众生，我都要帮助他成佛？其实原因很简单，他就告诉你啊，三界六道所有众生啊都在受苦受难。他告诉你，我要你修行不是要你当天人啊，我要你修行啊是要你冲出六道轮回啊。因为天人我都要你帮他冲出六道轮回，所以我不会要你当天人。所以金刚经里面所有的内容啊，其实是有意思的，它不是一个那个重复没有意义的一个内容啊。 大家告诉你说，哎，我要你出六道轮回。你要知道为什么福慧双修啊，他要告诉你，你不能只修福不修慧，你只修福不修慧糟糕了，你就不停在六道轮回里面，你不管是当国王宰相，或你当天人，当任何东西，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只修福不修慧就是这个状态。你要是着相，就是很执着的去做善事行布施，你得到的得不得就是六道轮回。 I'm very sorry to say， 你再怎么样，只要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就有机会继续造业，然后你又在里面，这个滚雪球越滚越大。六道轮回里面最可怕的地方是，你根本 everything is totally unexpected， 所有东西都是无常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了我们这个经文，哇，大家很开心，很随喜。你知道过两个钟头，过了两三天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无法控制。好，我们这次在讲两三天以后的事情，而且我们这辈子死亡以后，你根本不知道下辈子你是当猪还当狗，还是我变成一只蟑螂，后来可能被我之前的一个朋友给打死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太无常了，无法控制，这是 very scary， 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一鼓作气，你就一那叫什么东西，一次到位你就出六道轮回。金刚经它不是，它当然它叫你不要做坏人，千万不能做坏事，但是你别搞错，它也不是叫你去做好人啊，它是叫你不要再做人啊，它叫你脱六道轮回啊，千万不要再做人，也不要在这里面打滚啊。这个是第三品告诉你的事情啊，很重要。他讲的重点，他不会告诉你哦，你不要再做人，你要出六道轮回，不是的。他说在一句话里面，你要能够去 read 他真正最深的含义在里面是什么。这是《金刚经》有趣的地方。《金刚经》啊，所有人念《金刚经》，每一个人就像剥洋葱一样，有的人剥了一层两人，有人可以剥到最里面的核心，那就是看我们的修行，看我们的缘分在哪。那就告诉你，你今天想要帮众生离苦得乐，你就是要帮所有，你要帮自己离苦得乐，你就是要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灭度如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然后呢，使无众生得灭度者。哇，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又跟我讲有这么多的众生要度，然后又跟我讲没有众生可以度，这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缘起性空。这是整个《金刚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精神啊，佛教的这个宇宙人生宇宙观啊。但是我们进入缘起性空之前，我们先休息两分钟，让大家走一轮，每个人有什么问题，然后刚刚听到有什么问题，或之前有什么问题，然后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东西要加强，我们每个人开始走一轮好不好？ 那你这样很棒啊。我觉得在做那个行善的时候啊，我自己啊也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你会中间有很多挣扎，起起伏伏。比如说你就我在做义工，你会发现哎，我干嘛要这样子，你看那个人这么好，他也不见得感激我什么什么的，我们的内心会有很多的挣扎，这都很正常。那你慢慢的一定会耶。比如说以前我是仁波切，我就跟我仁波切讲，我觉得那个对话很好笑。我说仁波切，我觉得我好有慈悲心哦。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有慈悲心啊？我说你看啊，我帮了这么多人哦，那个你看我都不求回馈耶，我也没有收钱啊什么什么的。仁波切说哦，真的哦。他说那我问你啊，你现在帮了那个谁谁谁啊，比如说我帮了那个阿 K 啊，阿 K 到时候明天到后面说你坏话，说我跟你讲，那这份你讲的好烂哦，他根本就是练牌的。然后他根本很糟糕，你们不要喜欢他，很烂的。那仁波切就问我说，那你觉得你朋友告诉你这个反馈，你还愿不愿意教他，你还开不开心啊？我就说哦，那我真的变得 speechless， 我说这个那就很难。他说所以啊，你这个叫做同情心。什么叫同情心？就同情心是说你还蛮有爱心，蛮有同情心，就看到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愿意帮助人一把，然后看到人家什么时候啊，至少你愿意做一些事情。他说但是你这个不叫慈悲心。慈悲心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从我那个仁波切身上学到，我说跟你们分享。他说慈悲心啊，是不管对方怎么对你，不管你有没有，你是没有任何 expectation 去做这件事情，不管人家开宾士来，还是人家怎么样，你发心去做你的事情，然后至于后续怎么样，一点都不重要。 然后人家骂你也好，人家赞美你也好，你也不心动，人家不停地说你好话，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多帮他两下，人家说你的坏话，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讨厌他，就不再帮他。他说这个叫慈悲心，慈悲心是没有求回馈，也没有任何想法，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该做的事情。他说我们，他希望我们从我们的同情心跟有个爱心，然后变成真正佛家讲的慈悲心啊，而且是无缘悲心啊。他说无缘悲心啊，其实都是对于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你愿意从理心去愿意帮助他。那我还跟仁波切讲，我很会跟他辩啊，我说同理心不难哦，最难的是帮助你的仇人啊。他说是啊，那他说这个是下一步慢慢来啊。他说因为啊，当你的心变大了以后啊，他说你的心量小的时候啊，你去想啊，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是面对面，我就会画个图给你们看，现在没有面对面，你们就去想，每个人都学过那个 frequency， 是那个波动啊，就是你那个波是不是在那边上下振幅，在上下波动，对不对？如果你把那个波啊往里面挤，它是不是浮动越大，然后你把那个轴拉长以后，那个能量是不是那个波就变得比较浮动的比较矮嘛，来比那浮动没有那么大。他说这就是这个道理，你把你的心念加大，你把你的心念加到无限大的时候，本来那个痛苦指数非常的那个上下那个振幅很剧烈的那个振幅，当你的心念拉大的时候，那振幅就变成一条平线，那个振幅的那个痛苦指数就没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念比较狭小，他希望你把心念拉大，你心念拉到无限大的时候，你就没有痛苦。那你怎么把你的心念拉到无限大？你真的就是去看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众生。你如果只 focus 在自己，你的家人好难哦，而且家人无法度的啦，你最后才度你的家人，你知道吗？那个越亲近的人，越亲密的人越难度化，没办法，每家都一样。所以你要有慈悲心，但是你要有这个慈悲心啊、哦，你在行善的时候比较能够长长远远。你看我也花很多时间，我一开始有时候我也问自己啊，我干嘛、啊、我坐这里一直像鹦鹉一样讲同样的东西，没有啊，我发现后来你做每一件事情，你所有做的善事，最后受益最多其实是你自己。那个受益啊，你所受到的 benefit 不见得是你当下能看得到的，那有的时候要把时间花，所以你要有耐心。那甚至有一些人问我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坏人没有坏报，为什么我旁边那个人为非作歹，为什么他的这么好，那为什么我现在做那么多好事，那为什么我这么惨。其实我都跟人家讲稍安勿躁，给他一点时间，时间会证明一切。尤其现在是佛法的末世啊、哦，现在距离佛法是2500年，前面的500年是正法时代，然后再来是那个叫相法时代，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啊，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我已经意识到了，尤其是我们发心修行的人，叫做现世报，所有的报应都是好报坏报，都在你这一辈子你都看得到，你旁边的人的报应，自己的报应都看得到。以前的人呢，活到40-50岁就挂了嘛，等待在你到60-70都已经不得了的长寿，很多30-40、40-50就死掉了。所以以前的果报说要三世才报，一定要下一世啊。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都活90岁啊，是以前人的2-3倍的那个 lifespan， 你的寿命变成2-3倍，所以你所做的善事恶事这一辈子一定报，因为你种了一个因嘛，它那个果出来要一点时间啊，有的是10-20年啊，那以前是10-20年还没等到已经死掉下辈子了，那现在不是、啊、都看得到，而且都在你子孙身上你都看得到，你行的善你庇佑你的子孙，你做的恶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到他们的身上，都看得到。而且我跟我的师父，跟我好多那一些修行修得很好的人讨论都一样。而且我要提醒你一点啊，这是在我自己身上，还有 Mandy 几个班上几个同学，我们互相讨论的都是 Mandy 好朋友。我们这种很诚心修行的人啊，你行善行恶会马上都爆出来，所以你以后起心动念，我真的提醒你，你一定要小心。然后你做了一些，以前我们会做一些那种 偷鸡摸狗或起心动念，我在跟我们班另外一个朋友讲，那个 Mandy 是文青，我们在聊天说好可怕哦，现在只要起心动念或小小的一点闪失，就说你那个闪失是你知道，哎呀，我又这个不太该做，但我还是做了，我跟你讲马上就开始倒霉。那你要是行善，你就会看到你的生活又开始改变，就会往何方向走。尤其是你真的发心，你诚心走到这条路里面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小心。那这个是你 looking for 就 moving forward 你可能会期望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个以后我们再讲佛法这些东西，慢慢讲。我们今天大概时间用的差不多啊，然后也有了一个基础。我们下次呢要讲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啊，很快的讲一下，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以佛家的角度来讲啊，所有的事情啊，万事万物啊，都不可能永恒不变，而且独立存在。如果它有可能永恒不变独立存在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变动，就变成一个死的东西了。我们现在会有生命的生跟死，那么会有娑婆世界起跟落，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永恒不变而且独立存在的。如果能够永恒不变独立存在，那个东西就叫做有自性。自是自己的自，性是性格的性，就说啊，有自性，那就是可以永恒不再独立，永恒不变独立存在。但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以佛家的角度来讲，它的宇宙人生观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在某一些机缘成熟而且条件具足的情况之下才会显象。那么一旦显象，它会不停的在，因为随着因缘的改变，它会不停的在变动。然后因缘，当所有的因缘有一个缺失或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消失了。这个东西叫做缘起或叫缘生，因为因缘起，因为因缘灭，因为因缘而生成，叫做缘生。那他说是万事万物万法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缘生的。既然是缘生，那他就一定没有一定的本性或的这个 nature， 或者他绝对不会有一定的个性，他就一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体性，就是反正他的 nature，那一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变的东西。所以啊，我们称之为性空。这个空不是 empty 的意思，是说没有自性的意思。如果它能够永恒不变独立存在，那它就有自性。但是事实上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永恒不变独立存在，全部都是原生的。所以啊，我们说它是自性是空的，有自信跟没有自信，我们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没有自信。但没有自信这个没有啊，他就用古时候的人就用一个空来表示，造成我们后代的人非常烦恼，因为那个空字被误解了。那个空其实代表没有自信的意思。但是好啊，为什么没有自信好？就是因为性空啊，就是因为它的性空，空性的这个概念呢、啊，才有办法随着各种的缘分产生各种的现象。你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出来的。论到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是你要感谢有空性这件事情，这是达赖喇嘛讲的。为什么？因为你感谢空性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感谢它？因为有空性，你才有办法成佛。不然糟糕了，我们永远就在六道轮回里面。Kate 就长得现在这个样子，永远都不会变。我就变成这个样子，我的个性也不会变。糟糕，我现在这么糟糕的一个人，我再也没有机会变成好人了。这很可怕呀！就是因为空性，所以任何机会都有。那个空其实是虚空的意思，虚空就是因为它无远弗届，能够容百样、百相，各种机缘都可以变化。所以虚空真正代表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机会。那包括什么？成佛的机会。只要你修行， 只要你消了业障，只要你明白了这些空性的智慧，只要你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只要你去行善，只要你愿意福慧双修，你就能够成佛。所谓成佛，就是你的佛性竟然能出来，你的法身竟然能够重现江湖，现在被盖住了。所以你要感谢空性这些事情，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有可能，那当然坏的也变得有可能。那这个东西是缘起性空的概念，这一个是我们下一堂课要开始就从缘起性空开始讲，然后我们要讲四相。什么叫四相？为什么要破四相？那怎么样到第四品的时候，那佛陀很好，第三品他是告诉你一个 high level 的概念，第四品他 exactly 就进去告诉你怎么做，而且就是告诉你去做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就是布施。而且布施是什么？布施我们每次都说我布施他，我高他低，我给他，我是 superior 他是 inferior， 其实这全部都是错误的概念。为什么？其实布施是舍掉你的贪嗔痴啊，舍掉你不需要的东西啊，把你不需要的东西舍出去，因为不会把你丢到垃圾桶，你给那些需要的人，把你拥有的东西去做分享，帮助你去做分享。所以人家说独生的小孩比较自私，为什么？他不懂得分享，要有兄弟姐妹从小就懂得去分享，把东西分享出去，舍，愿意舍，舍掉我们的，舍掉我们愿意做分享，你就舍掉了你的贪。然后你愿意去跟人家做法布施啊，像我这样，我愿意把这个善法传给你，所以我要去念书啊，我要去准备啊，我要花好几个小时个，我要去花好几十个钟头才有办法跟你有几分钟的对话，这叫舍掉我的痴。然后还有个无畏布施，以后我们都会讲，为什么无畏布施？让人家不要害怕，你骂人人家会不会害怕？他就害怕了，你要让人家不害怕，人家不受伤害，那你是不是第一个就不能发脾气，你就不能骂人？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你舍掉你的嗔。所有的布施其实是不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舍掉我们的贪嗔痴，全部都舍掉了以后，你不就不苦了吗？其实佛陀就告诉你，真正的法门在这里。为什么叫你要去帮助其他众生？就是利用舍的方式来帮助你拿掉你的贪嗔痴，结果最后受益最大的是你自己，你贪嗔痴没有了，你就离苦得乐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舍到不能再舍的时候，连舍都要舍掉，这个就叫做不住相布施，这就是食无众生得灭度，这是我们下次会讲的，好吗？这样可以吗？今天这样够不够？ 太好了， 非常好， 谢谢。 好，那我们下次要接着，不好意思。